好，第二 part 翻嚟，头啱先嗰 part 咧就阿和美咧就搞好搞笑， 我都唔知点解你 你对唔住，唔关我事嘅，你个表妹 唔系我唔知，我真系唔知嘅。咁有一日我就咁奇怪這个奖，咁望望下，跟住后屘我唔知我爸妈先讲啦，咪俾我边个整断咗只手，系咩怪？唔知道，我觉得有啲怪，原来真系唔 掟咗，又系嗰啲好经典，就掟咗个波。 唔知啊，可能因为其实都大个噶，都唔系好细个，即系可能后生嚟几年咁样，即系都读紧大学嗰啲年纪嚟，唔知点样整断咗。 不过有人话，有人就咁讲嘅，佢话你供奉咧，供奉关二哥系好多个形态噶嘛。咁啊，千祈唔好供奉个夜读春秋嗰个咯， 即系咁样嗰个， 咁样揸住本， 系啊， 因为嗰阵时系个最霉，即系最不得志嗰段时间嘅，你 最老赌嘅， 系啦，最老赌嗰阵时，你千祈唔好供奉嗰个咯。 咁但系嗰个要用又几时用啊？你冇理由整出嚟冇用噶嘛？ 唔系，通常我哋好少见到， 通常都系揸刀，跟住之后就 掹住个须，或者 好威武咁， 系啦，就整住咗只手指， 即系。系啦，咁样即系 多谢晒， 冇咗你个手指， 关生真系多谢 好惨， 系啦，即系冇变怪啊！嗰啲后生仔系咁样讲嘅， 关事嘅，关二哥冇啦， 关生真系多谢你 啊！即系你哋都有嘅，咁你唉，咁你屋企冇安神，你唔使讲搞咁多嘢啦。 就系冇安神，我而家就好唔安神啦，真系，我就惊啦， 咬地。 喂，唔系我。我女咧，就我细女咧，直至到好后咧，原来我唔知咧，我屋企原来安咗个神位咧，系会搞到佢咁惊嘅。因为嗱， 你屋企神位系点嘅咧？ 嗱，我屋企咧就咁样，一入门口，左手边就系厨房入口， 系 咁咧就有埲墙隔咗。即系嗰个位系冇嘢嘅，咁后面就 系 安神，个神咧就望住个大厅嗰度走啦，一条长走廊出边系个厅，个隔篱就系厅啦，一条长走廊咁望住个主人房，我一条走廊好似公寓咁啊，即系以前嗰啲楼咧，咁啊斩咗一忽啦，一忽系厅啦，左边就去间房啦，跟住前就两间房，一条走廊就望住个窗嘅。咁咧，咁夜晚咧，即系我同屋主就唔中意佢哋闩房门瞓嘅，即系想细个咧，原来佢系俾嗰个神台个长明灯咧， 哦，红色噶嘛，我以前细个都惊噶， 佢成日惊嘅，佢又唔讲，冇讲俾我听，同埋我又唔知咧，个大厅上边咧安咗个钟，个钟咧就唔系冇声嗰啲，系有滴答滴答嗰啲咧， 系啊，我 哇夜阑人静嗰啲钟其实真系好惊嘅， 佢就系啦，佢就吓亲。 系啦，同埋而家咧，你比较有好多嗰啲大型屋苑啦，或者政府楼啦、公屋啦，佢系唔俾你装嗰个天官同埋地主噶嘛，咪土地噶嘛， 因为你好多唔俾装噶嘛，整出去喺公众地方，佢哋唔俾噶。 系啦，其实而家咧。如果你就是拜神的人你觉得挺烦的。 Even, 是啦。 居屋即我哋我妈住是居屋那种的嘛。 居屋都不给的。 以前给的。 啊、 是啦。但是现在是直情是不给的。直情是以前呢我哋是可以个化宝炉其实长期可以摆在走廊的。因为 有一个走廊做化宝嘛。 是啊好多其实好多户人都是这样的啦。现在是直头是个化宝炉啊不可以摆出去啦。咁因为我哋那里其实有公屋和居屋之分的。咁因为我哋那个自己物业居屋呢佢就不理你的俾你摆的。但是我哋化宝呢我哋要拎去后楼梯。 是我哋屋苑仲衰。 不用 我住那里呢是要你拎到落去个村巴站后面垃圾房个背脊嗰度烧嘅。 咁唔系拜神噶咯，嗰啲 系咯，你冇理由系去嗰度。 你嗰啲系真系七月节嗰啲先会去嗰啲地方。 但系你屋企冇得化噶嘛？你咪同佢讲声去嗰度。 后楼梯 都唔俾先，我屋企因为私人屋苑嚟嘅，咁都系嗰啲即系大时大节要大家即系七月啊或者圣啊嗰啲，咁佢咪会喺某几个指定嘅位，咁佢会喺个大堂啊嗰啲 lift 度念晒通告，就话喺边个位就摆咗啲化宝桶，真系嗰啲好大个嗰啲桶就俾你烧嘢。 讲紧系我哋平。 但平时 嗰 啲系冇噶， 都唔得， 冇噶， 唔得噶嘛。 咁我唔知啲人会唔会自己屋企烧，即系唔系好大影响，咁就冇嘢咯。 但系睇下先，我好似睇下先，我有个 唉，不过过咗啦，立春嗰日应该系咩嘅？应该系着对新鞋咧，咁即系你即系新嘅一年着对新鞋，有啲人就讲系会咩嘅，系会可以 好脚头啲啊？ 唔系踩小人， 踩小人 系啦，同埋系咪今年 直接去打小人咪仲快咯？ 系啦，跟住我同你都识过先，咪话今年。是向东面念啊，念啲红色嘅嘢好运啲。 向东面即系屋企入边个方位，东面念红色嘅嘢，好快黐下先。 但系又要夹生肖各样噶系嘛？好似唔系话求其你系有黐唔系有黐噶嘛？ 其实都喂都几难搞噶，大佬你屋企咁多个人， 系啊，夹唔晒噶嘛？ 嗱，咁我哋又讲翻年尾要做啲嘢先啦。咁你系廿八啊，整晒啦， 一定要整晒咯。因为我屋企就系啦，会提早做嘅，因为始终两边屋企咧，咁就廿八嗰日一定做唔晒嗰啲嘢，加上要翻工啊嘛，咁就总之廿八踏入廿九之前要做好晒啲嘢， 系啦， 唔会带过夜嘅。 但系你屋企冇安神都会扫除下啩，大扫除。 会嘅，咁就屋企大家即系抹嘢啦。咁我就因为懒啦，同埋翻工嘅关系，通常就唔关我事嘅。细个就会帮手，即系以前有一套宫崎骏画嘅动画咧，就有两个姐妹嘅，咁就龙猫咁样啦。咁咧入边咧，佢哋细个咧个细妹咧就好中意拖住，即系两个咧就好中意攞住块地布，跟住就拖个地嘅。咁我以前细个成日睇嘅，我阿爸我阿妈成日播俾我睇，咁所以咧佢嗰阵时咧就呃我，因为我以前又觉得哇好啊，人哋咁样做，于是咧我就好开心，抹地咧就我就冲出去。 其实嗰个方法抹地系最干净。 系啊，咁我就会话我要学佢咁样， 真系， 我就学佢咁样，但系咧通常行唔够半个走廊咧就我唔得啦，好攰啦。 即系你 即系真会冲咁样。 你哋都会帮手 会嘅，细个会咯，大个就 唔。但会唔会咧？好多好多父母咧就会，譬如去到廿八洗邋遢啦，去到年三十晚就会准备套新嘅，就算唔新，有啲人就由内新到外噶嘛，鞋袜啊乜都新噶嘛，新嗰年着。 系， 但系咧有啲话咧，你 even 你做唔到。有啲譬如有啲依家好，有啲人之间识见嘅咧，有个圣诞节，有个新年，咁你圣诞买咗。咁咪新年啊，谂住着翻嗰套，咁咪唔买噶啦嘛，又或者 睡衣咁 啊，或者有啲人去游浮，咪即系唔系游浮啊，依家系叫旅行，以前系叫游浮大阵仗啲嘅，而家有啲人成日去啊， 系啊系。 咁如果你去旅行咧，唔使啦。咁有啲人咧，净系买到新嘅内衣裤就算啦。 系啊系啊。我以前屋企系即系同阿嫲住嘅时候咧，佢就揸得好紧嘅，就一定系要咁样嘅。 即系一定买到新嘅。 系啦，咁而家咧，因为我往时同阿嫲住啦，三兄弟姐妹，咁而家就同妈咪住咧，就妈咪冇咁讲究嘅，但系就一定要新拖鞋。不过上年好似有冇做咧？上年好似有攞对新拖鞋硬过一两次，跟住唔知去做边。我好似今年都应该都系着翻嗰对，定系唔知我记 错？即系你哋连拖鞋都会冇连换嘅。 每年换噶，可以嘅就每年换咯。 咁即系屋企我好唔 啊！旧年好似冇换到啊，因为好似着咗另一样嘢，唔记得咗。总之成身，一定要有一样嘢系新嘅，系啦，就系咁咯。但系我妈就冇监我哋一定要嘅，但可能因为以前带落嚟习惯咧，你就习惯咗嗰啲时间就啊。 我真系冇， 同埋因为我俾藉口自己买嘢啊嘛，女人系中意啲嘢。 我就 需要一个理由。 我系嗰年去台湾买个拖鞋翻嚟，超舒服。台湾做 啊，你讲紧嗰对胶拖， 我冇换过咯，太着咗咁多年都仲襟， 又好襟啊嘛。 系啊，蚀都冇蚀过嘅。 同埋台湾啲嘢都唔系好贵啫嘛，又平。 系啊，咁就100台币啫嘛，一几廿蚊。 啊、我今年买了一对新鞋，可以到时着。 我咩都未买。 但系即系你哋屋企系会嗱，即将即系扫旧啊，扫晒啲旧嘅嘢走啦。但系油油咧， 唔会。啊、我仲想买一样嘢，初一会唔会着新衫？ 初一着咯，要你。 通常 话年三十咩？ 通常系年三十晚瞓觉， 準備又年三十晚换嘅内边，初一就着新嘅。 系系啊，年初一咯，系咯，系搞错，年初一就会有会新嘅，而家就尽可能都会新嘅，但系边有咁多时间买啫？ 但系你细都系会一样新。你细个嗰阵时有冇第二年初一咧就俾阿妈搞到成个利是封咁样 有？有 我就还好少啲，细好细个嗰阵 着到利是封咁咯，系啊， 以前着嗰啲棉衲噶嘛。 以前小时候不兴穿羽绒的，哪有即羽绒又贵又亚杂，以前穿棉衲。 是啦，羽绒很多时 候。红色啊粉红色啊这样就 我没有穿过那些，但是我们那时候买衣服真的红色啊那些呢，红红绿绿那些。 是啦， 绿色都没有，紫色啊那些。 是啦，紫红啊绿色啊，绿色都少的。 是啦，是啦，红色咯。即是那些。 蓝色都反而有。 利是风。 利是风颜色是。 嗱，我阿妈嗰阵时就早期我哋层楼，因为我同我伯娘一齐买啊嘛，夹粉买，以前你唔知点解就好中意夹粉买楼嘅，但系又唔啱唔妥嘅，两个人唔系好啱倾。 点解要咁样做？ 咁咧，我阿妈就系会全屋咧油过晒灰水嘅。 哇！大工程喎、 啊。系啊，但我妈好劲嘅，即系依家阴公啊，中咗风瞓喺医院啦。 一条油做晒成胶嘅灰水。 系啦、啊，油啊，油又成啊！最记得有一年咧，佢唔知点解油啊，滴到只滴到落块面咧，变咗一个绿色嘅圈咧，个绿我成日叫个绿眼龙俾佢打到个只嘢，因为我哋细个又唔得人帮手。 你唔帮手，我笑住讲， 仲要笑佢， 仲要笑佢 抵打。 跟住我哋死仔，你笑咩啊？ 你仲要应、啊？ 好彩你冇打烂两只手指，难到死。 嗰阵时细个系冇啊，仲有你哋会唔会屋企会唔会啊莲花噶？ 有啊有啊， 你哋买咩啊？ 仲会咁样？ 啊、 你讲莲花是花樽嗰只系咪啊？ 系啊，咪即系桃花啊、水仙啊、雀跃啊， 有水仙系、每年都要摆， 系水仙会有。 仲有嗰啲咩啊？ 兰花、 姜花啊，仲有一种叫咩啊？而家叫咩话？ 银柳咩？嗰啲 唔系牡丹 啊， 牡丹，仲 有嗰啲黄色嗰啲果叫咩啊？ 哦，五代同堂， 系 五代同堂后期先有，早期冇呢啲嘢嘅。 我屋企咧就水仙一定有啦，跟住之后就会插一棵即系花樽嗰啲咧，剑兰啊，你唔系讲嗰啲啊？ 系 即系菊花啊， 系 嗰类咯，即系银柳啊，即系嗰啲咧就插到一咁同，因为。吉唔摆咧，因为太大盘，屋企冇位啊，即系豆腐样咁细，你知香港地。咁我妈咧就我哋两边咯，即系屋企啦，即系个家族嘅。点解会中意摆剑兰咧？我哋就会睇嘅，即系我妈咧，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啊，科唔科学嘅咧？因为我妈就觉得，如果剑兰买翻嚟开到顶咧，嗰年就好顺噶啦。但我觉得唔科学咯，因为我上年我剑兰我有影相嘅，摆喺个 Instagram 嘅，系、开到上顶啊！信得啦，睇下我年底搞啲咩出嚟。 唔系嗱，反而因为如果你单嘢两年前，咁今年信就因为你搞掂咗咯。 唔关事嘅，剑兰咧，只要你想佢开到尽咧，你搣咗头嗰两块得噶啦。 冇啊，冇啊，即系佢唔开嗰啲就搣咗开到尽啦。 未开之前搣咗佢。 我哋唔系嘅，因为我妈系买翻嚟，佢只会睇下佢外表新唔新鲜。 唔系剑兰一定要搣咗佢嘅，唔系佢开唔到顶嘅。 冇搣噶，我哋 唔搣， 但系佢都开到顶嘅。 系。 因为你去到顶咧，因为你一棵剑兰咧，你分到嗰个顶喺边噶嘛。佢、去到顶嘅时候，佢硬系有粒喺个顶度生长噶嘛。我去年系真系上到去个顶开得好靓噶成棵，但系前年咧系、去到顶嘅时候已经系谢咗噶啦。但反而冇咩嘢，但系今年就咁样，唉。 但系我又听，喂，我有听过人讲，嗱，你有啲人中意买桃花噶嘛？ 嗯。 就系、是、咧，就人哋有啲人就讲话你买你摆开一年咧，就年年都要摆嘅。 系咩？我听过系连摆三年，我要。 我唔知啊，佢话唔知，起码摆三年啦，定继续摆落。 我系连摆三年。 我只知话啲人话，若果譬如有啲烂咗啊，跌咗嚟，你就要频频清咯。若果唔系，你就。你摆桃花你要摆靓，真系旺子嘅桃花运嘅、如果系烂咧，你即系就系烂噶啦。咁所以你就要将啲烂嘅就要不停清走佢咯。 屋企唔敢摆桃花。 但系桃花唔系一定系咩嘅，唔系讲男女嘅喎。 系啊，即系友情嘅人， 总之系人缘 系 啦， 系啊。 所以我屋企好窄细嘅，因为一嚟屋企，因为我嫲以前嗰度摆过，咁啊就系成日咁样样清唔到咧，咁又嘥即系又嘥牙位啦，咁变咗我哋咧嗰啲桃花咧。咁我哋最记得噶啦，上年嘅时候同另外两个朋友仔啦，咁我哋入咗马场啊嘛，咁而家佢要摆好巨型嘅桃花啦，咁啊个个都要，唔知系说时迟那时快啦，即系呢啲系一啲趣事嚟嘅，咁就话嗱，我就听讲咧，如果今年咧你桃花运系够顺嘅咧，就顺时针行就。 就因为个桃花由下年带到嚟今年，因为顺啊嘛。 好似话唔知点样拎住行， 如果系冇桃花咧， 即系企一棵桃花树。 系啦，就逆桃花，即系逆咪逆桃花，逆时针行三个圈。咁嗰时咧，好唔知啊，真系我系咁啱都咁巧啦，一个趣闻啦。当中入边有另外两个朋友啦。两个朋友嗰年咧就真系揾到男朋友啦，有一个咧今年就嚟结婚啦， 哦， 系啦，但系咧就冇救到我嘅， 系，你有冇行噶究竟？ 有，我仲喺度数手指，系三个圈嘅， 数错咗啦定？ 你有冇行下停咗先？ 可能系行下下行错咗都唔出奇。 系，哇，讲下呢个桃花运咧，我哋又系时候去广告啦。 好，下一节， 咁我哋下一节我哋广告后翻嚟再讲。